国剧八三零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简爱用李一鸣帮佢做嘅假参展证顺利进入展会，而且仲俾佢揾到加拿大嘅参展商杰克，同佢倾服装嘅订单，希望可以借此作为跳板，顺利进入北美市场。 国剧八三零《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月18日，警方以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拘捕并落案起诉两名前机舱服务员。 新增七宗确诊，包括四宗本地个案。任职宠物店女子感染源头不明， 消委会测试发现有牛丸含有猪或鸡成分。 北韩证实昨日试射两枚导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月18日嘅朝头早，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有关于疫情，昨日七宗嘅阳性，咁有三宗就系输入个案啦，一宗系本地源头不明，有三宗咧就系同输入个案有流行病学关系嘅。咁嗱，有两个个案都几值得注意嘅，就系、是、包括一个上个月20日啦，喺巴基斯坦翻到嚟香港，同埋一个小朋友咧一齐住咗喺检疫酒店啊，喺海景斯丽酒店12楼嘅一个40几岁嘅巴基斯坦籍嘅女士啦。咁佢喺完成咗检疫，完成咗酒店检疫，翻到去自己喺大坑东村嘅住所之后咧，先至系话系检测到佢阳性嘅咁。咁啊，日前其实专家袁国勇咧都话睇过呢一间酒店咧。嘅4楼同埋12楼咧，有几间房咧系疑似有一啲交叉传播嘅咁。嗱，而家呢一个嘅巴基斯坦籍嘅女士啦，嘅9名嘅亲友都有初步阳性啊。佢嘅5个同住嘅屋企人啦，以及咧系另一个家庭嘅4名亲友啦，都系话初步阳性。而呢9个人咧，如果以同呢一个嘅接触呢一个嘅女士嗰日起计咧，其实喺社区咧已经有5日噶啦。咁会唔会有机会引致到社区有进一步嘅传播咧，或者个风险咧？咁另外就系、是。铜锣湾嗰个宠物店23岁嗰个嘅女职员啦，咁啊证实咗系一个 Delta 嘅变种病毒嘅，咁呢个又代表啲乜嘢咧？系有啲咩风险喺当中咧？喺 Omicron 嘅威胁之下，又有 Delta 呢一个个案嘅存在，点解会出现咧？等等，都请一位嘅专家同我哋倾下嘅，有理工大学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早晨。 早晨。 早晨，萧健恒，先讲呢个宠物店女仔呢个先啦。而家就话佢系有个叫 Delta AY.127 嘅变种病毒咁。其实有冇睇到话佢同边啲个案系最接近嘅？喺个基因排序之后得出嚟个结果。 嗱，我哋做完基因排序啦，知道佢系 AY 啦，即系嗰个 Delta 变种病毒啦。咁 Delta 变种病毒而家喺下边咧分开咗好多个亚型嘅。咁其實而家有100几个亞型都係屬於 Delta 變種病毒，咁呢只就 AY.127 啦。咁我哋嘗試去對翻咧，即係香港有啲咩輸入個案係有 AY.127 咧？咁翻查翻我哋嗰個數據庫啦，咁12月入邊有3个嘅輸入個案咧係 AY.127 嘅，而最後嗰個咧就係12月25日抵港嘅一個巴基斯坦籍嘅女子啦。咁我哋嘗試將即係呢個寵物店嗰個個案個核，即係個基因排序。同呢、這個同嗰個巴基斯坦嘅相比啦，咁但係兩者雖然都係大家屬於叫做 AY.127，咁但係咧都存在一定嘅即係基因嘅分別嘅。咁其實有成17个特性突變嘅分別。 嗯。 咁過往根據我哋嘅即係基因排序分析咧，如果你話17个咧，基本上可以否定咗兩者有一個傳播關係噶啦，因為都係幾唔同嘅。咁即係話咧，暫時嚟講咧，這個案咧係冇辦法同。我哋已知嘅輸入個案咧關聯啦，即起碼喺我哋嘅數據庫入邊，我哋睇唔到啦。咁我哋嘅資料就即係俾咗衞生防護中心睇下，佢哋嗰個再嚴謹啲嘅數據庫有冇可能去揾到一啲嘅輸入個案相關啦。 17个就應該冇一個直接嘅傳播關係，定係間接嘅傳播關係都冇嘅。如果真係有傳播關係，通常有幾多個基因突變之內嘅？ 17個應該連間接都冇㗎喇。即係你我哋睇返即係新型冠狀病毒，其實佢雖然話佢會即係出現突變啦，但佢冇咁快嘅。舉個例子呢，即係譬如話好似北角嗰個空姐嗰個群組啦，而家都已經發展到即係第六代第七代啦。咁咁多代嚟講，其實佢哋都冇一個突變出現過嘅、即係佢去到第七代，佢同越最原始第一個我哋揾到嘅空姐嗰度揾到嘅個基因係一模一樣，100% 一樣的。 所以剛才我就話，即係如果佢哋真係有傳播關係，最多係幾個定幾多個之內嘅基因突變？ 我諗通常都係兩至三個之內都仲可以即係講得通嘅，但係你話17個一定冇可能。 我見你另外都比對咗喺捷克一個發現嘅個案嘅病毒基因喎，係咪？ 是没错，因为我们在本地找不到，那我们都想知道大概那个病毒的来源在哪里，这样于是我们在那个国际那个基因数据库那里就找回由12月到现在所有 AY127 的基因下来，那我们找到有4000几条，就是全世界摆过上去的，那拿下来做个校对，那其实比较近的呢，就是大部分是一些欧洲地区的，就是 AY127，咁而即最近一個就喺捷克嗰個個案啦。咁但係留意翻一樣嘢，就唔代表呢個個案真係喺捷克嗰度嚟。嗱，呢個數據庫咧，雖然即已經係比較完整嘅，但係都知道即全球都即以百萬計嘅確診啦。咁其實唔係所有嘅即病毒基因咧都擺曬上去嘅，尤其是一啲主要啲發達國家比較擺得上係比較頻密少少，尤其歐洲嗰邊。咁所以大部分咧嗰個數據庫入邊可能都係歐洲嘅啲嘅即病毒基因啦。咁我哋即睇翻就是。只是比較近歐洲那些，但是都不可以確定到，就算做完這個步驟，我都不可以確定到究竟這隻病毒的來源是近哪個國家多一些的。如果你說即普及性，這隻 AY127 應該是比巴基斯坦那些更加普及的，但就見到巴基斯坦那邊的基因和這個又不算太似、所以其實到現在都是一個無頭公案來的。 好似你咁讲无头公案啦，又唔知个源头喺边啦，咁又喺香港似乎揾唔到啲好类似嘅即系病毒基因同佢似嘅，唔知系咪唔知边度嚟噶啦？呢一个系咪即系代表其实而家有一啲 Delta 嘅病毒可能喺社区出现一个传播链，但系一路都冇发现到，可能佢嘅病征太轻微咁，会唔会可能系咁样咧？ 呢个系其中一个可能性啦，因为一个社区唔会无啦啦真系呕咗只 Delta 病毒变种病毒出嚟嘅，一定系由输入，即系如果人传人始终系最大个即系调查方向啦。如果人传人嘅话，一定系有输入个案入咗嚟，而呢一个女仔23岁个女仔，佢根本佢就未试过去其他国家，又唔喺其他国翻嚟，咁即系话一定系俾个输入个案去传染嘅。所以其實真係好大機會咧，就係話有一個即係隱形嘅傳播鏈係 Delta 嘅，咁就即係感染咗呢個女仔，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可能性。 而家因為好多人其實打針嘅人都唔算太少啦，喺感染咗之後，其實病徵咧都因為你打針啦，可能嗰個病徵會係細啲嘅，冇咁明顯嘅。會唔會因為咁反而令到一啲隱形傳播鏈，包括頭先呢個 Delta 呢個個案，可能都係因為多咗人打針，冇咁容易揾到出嚟，而喺社區繼續出現咧？ 其實新型冠狀病毒一路以嚟都有一大，即係有一部分嘅係即係隱形患者㗎啦。當然你打完針之後，個即係個病徵會更加輕微，可能流鼻水啊，或者係有少少喉嚨痛啊，你可能唔察覺，咁呢個都有可能性嘅。 你估計有啲咩可能性係走漏咗呢一個 Delta 嘅個案？我見到有啲專家話，可能其實都傳咗幾代㗎啦，可能喺聖誕節之前，即係 Omicron 喺香港出現之前咧，已經喺社區度出現嘅。你自己估個時機上有？会唔会类似咁嘅评估咧？ 其实真系冇办法去断估到佢几时入嚟，因为你冇办法去揾到个其他即系比较相近嘅嗰个个案。如果你话根据所有现有嘅即系嗰个病毒基因数据，无论系我哋本地又好或者国际都好啦，咁两者都有个差别，因为佢同捷克嗰个都有成七个突变嘅唔同。咁其實七個突變其實代表咗個病毒都應該即唔一定喺香港啊，或者即係佢同佢上一個去最近嗰個比較咧，都有好幾個月嘅唔同噶啦。因為根據我哋嘅分析咧，就係呢只病毒大概每一個月就會即係累積1.8個突變。咁你話而家都有七個突變，即係最同以現知嘅數據去睇，就仲有七個突變啦。所以都有好幾個月係流傳咗。咁但係究竟佢上一手係邊個傳染佢咧？咁其實真係好難揾。另一個調查方向就係即係因為佢係一個即係寵物店嘅即係售貨員啦。咁大家都即係比較擔心會唔會可能係即係寵物傳人嘅傳播。咁尤其是呢間寵物店，佢係一啲嘅鼠科嘅動物，尤其是啲倉鼠啦。因為倉鼠其實佢本身係帶住嗰個 ACE2 嗰個 receptor。 其實佢係可以俾新型冠狀病毒去感染。而我哋譬如話，我哋大學有時做啲研究咧，其實都係會做用嗰啲倉鼠。咁所以其實另一個即係研究嘅方法，既然人傳人，如果你冇頭緒嘅時間，其實都要開始就係話睇下動物傳人會唔會有呢個可能性。 嗯，見到衞生防護中心都話會調查包括即係寵物嗰個情況啦，係咪即係動物傳人呢一個嘅方向嘅咁？我就想問啦，其實而家即係 Omicron 叫做係一個主要嘅變種病毒，無論喺外地有一啲嘅地方啦，或者喺香港都係嘅，但係即係好多地方都可以話係基本上取代 Delta 啦。突然間有呢個 Delta 嘅個案出現，其實嗰個風險或者個反應嘅情況係啲咩咧？ 嗱，其實咧個風險係咪好大咧？其實都要睇翻呢一兩日嘅，因為通常如果佢會唔會喺社區度擴散咧？第一個嘅即係出現嘅情況就係有你唔知個不明個案啦，跟住睇下佢嗰個緊密接觸者有冇確診，即係尤其是呢兩日，因為佢係呢個女仔係1月11日就已經係即係唔舒服噶啦，咁去到即係琴日就真係確診就17日啦，咁即係其實佢喺社區都一段時間啦，咁我相信其實如果佢有同住屋企人嘅話，有機會其實都已經係感染咗。但係暫時嚟講，我未聽到就係話有個即係陽性嘅個案啦。咁所以嚟講就即係我哋都要留意住嘅，因為過往都出現過咁嘅例子㗎啦。其實尤其是喺上年大概6月嘅情況，又係即係有個天水圍有個女仔咧，就佢係感染，都嗰個感染咗 Alpha 嘅，但係佢又係試過喺寵物店度買咗只龍貓翻嚟。咁又係當其時嗰只 Alpha 就同即係流行嘅 Alpha 又好唔同嘅喎，又係冇辦法去揾到，無論國際又好，本地又好，都揾唔到嗰、那個即係比較近似嘅基因。咁結果其實佢都係感染咗個即係佢媽咪同埋佢個家姐之後咧，就冇再喺社區度擴散。所以我哋都即係唔需要話太過擔心，即係 Delta 同埋 Omicron 同一時間喺社區出現暫時。但如果你問我，可能我會擔心係 Omicron 嗰邊嗰個疫情。 涉及到 Omicron 嗰個疫情，就係可以同大家講下，就43歲呢個巴基斯坦籍嗰、那個女士咧，而家就話應該係嚟自佢嘅，就令到有9名嘅同住家人啦，同埋另一個家庭嘅親友咧，都有初步陽性。呢、這、一個個案你又點睇？有啲咩特別要留意咧？又 嗱，呢個個案咧，其實佢感染嗰、那個即係呢個43歲巴基斯坦嗰、那個女子咧，佢感染嗰只病毒咧，雖然都係 Omicron， 但係佢嗰只咧 Omicron 係第二隻亞型嘅 Omicron 嚟嘅。其實 Omicron 而家咧喺個即係世界上咧有兩個主要嘅亞型啦，一個叫 BA 一，一個就 BA 二。咁我哋認知嘅 Omicron 咧就係 BA 一嚟嘅，即係話無論係北國空姐嗰邊嘅群組啊，又或者係望月樓嗰邊啊，咁歐美嗰邊爆發嗰個全部都係 BA 一嚟嘅。咁 BA 二咧就最初冇爆發得咁犀利嘅，但係最近留意到咧呢只 BA 二嘅 Omicron BA 二咧，佢係去咗一啲嘅亞洲國家，尤其是喺菲律賓啊、尼泊爾嗰邊，其實即係已經流傳緊啦。咁而我哋上個禮拜咧，香港咧有好多單咧，其實係菲律賓嚟嘅輸入個案，而佢哋全部咧都係帶住呢只 Omicron 嘅 BA 二嘅。BA 二同 BA 一嘅分別咧，其實都幾大分別嘅。單單喺個刺突蛋白嗰度咧，其實都已經有即係超過10個突變嘅唔同噶啦。咁但係你問我邊個傳播性可能勁啲咧，就暫時未有個數據可以分析到出嚟。咁但係今次咧就肯定咧就係第一次咧就有，因為呢個43歲嗰個女仔應該都係喺個酒店嗰度感染㗎啦。咁而我哋揾得翻咧就係佢屬於 BA 二。咁即係話今次咧係第一次咧就係有呢只 BA 二咧，即係除咗 BA 一之外，有一隻 BA 二咧就留咗我哋社區。 即係代表係咪有一個另一個源頭嘅傳播鏈帶出咧？同埋我想知 BA 一同 BA 二嗰個分別係咪喺個檢測程度、那個難度上面係有唔同？ 第二個問題就係關於嗰個檢測難度啦。應該咧以而家香港嘅快速檢測嗰、那個即係個方法，即係核酸檢測方法咧，佢就應該唔會走漏 BA 二嘅。但係都要真係要睇翻，因為 BA 二咧有好多特別同 BA 一唔同，咁就應該就唔似或者係根據翻香港而家咁多間實驗室做嘅方法。咁但係BA 二嚟講咧，即係佢嗰個即係傳播性我哋唔清楚啦，但係肯定一樣嘢就係佢係已經係觸發咗另一條嘅傳播鏈㗎啦。咁而家其實之前就係話喺香港有兩條主要大嘅傳播鏈，一個就係北角嗰邊啦，一個就望月樓嗰邊啦。咁但係即係圍島其實都好成功，因為大部分個案之前都喺個竹篙灣嗰度揾到。咁你問我可能3日前你嗰個對個病毒有冇可能撳得住啊？咁樣都似係。咁但係觸發咗呢個 BA 二之後咧，就會即係真係令人擔心，因為佢係一個人咧已經傳咗俾9個。即係緊密接觸者，即係話佢第一代傳播咧都已經由9個人開始啦。 咁變咗，如果佢呢九個人喺社區又再引發九個人嘅時間咧，佢嗰個嚴重性可能有機會會嚴重過北角空姐群組嗰邊。 嗯 ，OK， 唔该晒萧洁恒，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萧洁恒就系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同我哋讲到头先嗰两个都几值得大家关注嘅个案啊。咁另外咧，卫生防护中心咧辖下嘅联合科学委员会，寻日都宣布话唔反对将新冠疫苗嘅接种年龄下调到五至十一岁，即系五至十一岁嘅小朋友都可以打啦。以佢哋嘅建议嚟讲咧，科兴疫苗就隔两支针啦，就隔28日啦；伏必泰疫苗两支针咧就隔至少12个星期嘅。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先。电话旁边有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早晨。 早晨，小陈。 点睇今次科学委员会呢个建议，有啲咩嘢特别留意咧？喺小朋友打两支针方面， 嗱，佢嗰个用大人嘅三分一抽出嚟，喺细路仔用咧，其实都系可行嘅。因为其实原因，因为我哋叫标示外使用咧，其实最主要就系当你冇一啲药物啱嗰啲细路仔嗰阵时候，咁我哋其实喺医学界都常见有啲叫标示外使用。嗱，今次因为要特事特办啦，因为个奥密克戎啦，另外加上。我哋人口嘅接種率都唔係高啊，真係去到一個真係理想嘅水平。所以政府或者一個專家委員會建議啦嚇，咁其實都係一個辦法嚟嘅。不過最緊要一樣嘢要留意咧，就係如果用大人嗰個劑型咧，即係個伏必泰咧，就要留意佢嗰個藥瓶嗰個膠質係咪可以承受到幾多，可以黐我哋叫刺穿嗰個叫刺穿可以幾多次啦啊。咁同埋要留意裏面啲食副成分。會唔會影響一啲免疫反應咧？如果係睇過曬，如果真係冇事咧，其實就真係可以用大人度抽三分一出嚟嘅。 嗯，即係驚刺穿得太多會影響個包裝入邊嘅成分，定係點樣？ 因為嗰個膠質咧，藥瓶有個膠質嘅，咁如果你刺穿得太多咧，就有機會嗰啲膠粒會跌咗落啲液管度。大學會咧就建議係就可以抽十針嘅，即係喺大人嗰度抽十針0.1微克嚇，即係我哋叫做零點一微克就對唔住係十微克就0.1毫升嘅，咁就最多可以十針咧，咁就可以俾細路仔用。因為點解要十針咧？如果你睇翻兒童伏必泰咧，其實同一個呢啲膠質咧都係抽十針，咁而大人嘅膠質嗰個成分啊，即係個膠質嗰個種類咧，都係同細路仔劑型嘅種類一樣嘅嚇。咁第二就話頭先講啦，啲副成分啦。副成分咧，其實唯一分別咧就係嗰啲我哋叫做緩衝嘅液體嚇。咁其實個兒童劑量嘅緩衝液體咧，只係影響佢嗰個儲存嘅温度二至八度嗰個時間啫，並不影響佢嗰個免疫反應或者個安全性嘅。 嗯，我見都話係咪要有啲專人去接受過訓練先可以喺成人伏必泰度抽一定份量出嚟做兒童伏必泰？係咪主要係藥劑師做咧又？ 因為今次嗰個建議咧，都係參照英國嗰個批准嘅建議，同埋我哋學會係第一個建議話要用呢個標示外嘅使用嚟嘅，因為冇得供應啊嘛。咁所以咧個意思咧，即係話要抽呢個0.1毫升咧，其實都要有啲技術嘅。咁同埋一定要知道裏面啲成分係咪大人嘅成分，唔影響細路仔嘅免疫反應啦、安全性啦同埋有效性。咁呢啲全部都係一啲臨床一個。嘅決定嚟嘅，咁所以真係一定要好小心嚇。 即係我意思呢一個佢哋要受訓，使唔使要訓練好耐啊？係咪一件好難嘅事？同埋個風險有冇喺度咧？ 其實就唔難嘅，因為其實我哋喺醫院其實就醫生、護士、藥劑師啊，當然護士抽針係最多噶啦嚇。但係因為佢咁細微，仲有啲無菌嘅技術咧，咁就比較。即系我哋如果讲紧无菌技术比较熟悉啲咧，就系药剂师比较熟悉啲吓。 嗯，我见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啊聂德权都讲到话呢个标示外使用嘅做法咧，系需要药剂师专门去处理嘅。咁而家系咪都同你哋倾咗话邀请一啲药剂师去参与呢个专门做儿童接种伏必泰接种嗰个嘅工作嘅？ 嗱，聂局长咧就冇直接系揾我哋啦，但系我相信佢会揾其实而家即系供应商，即系服务嘅供应商，或者请药剂师去做呢样嘢。咁当然佢哋个训练就唔使好耐嘅，即系我哋讲紧系其实佢本身已经喺大学啊，或者佢系如果喺医院做，其实有呢啲咁嘅训练同埋技术嘅。咁只不过系加强翻即系边啲系重点咁解啫。咁我相信佢都会，如果任何提供嘅中心咧，接种中心咧，佢哋都会希望个药剂师都受过训练啦吓。 嗱，今次就话伏必泰喺五至十一岁嘅小朋友打啦，嗰个隔嗰个期咧，第一同第二针咧就要至少相隔12个礼拜，亦都建议小朋友大腿前外侧中段部位以肌肉注射方式系打嘅咁。同你哋之前建议话隔8个礼拜呢个仲长咗，点睇咧又？ 如果隔12个礼拜呢就更加安全啦。因为点解呢，英国嗰个建议呢就是5至11岁呢两针是隔8个礼拜嘅。咁主要都是两个目的啦。一个呢就是减低个心肌炎啦。第二个呢就是加强返个抗体嘅反应嘅水平啦。因为越隔得耐呢，研究發現到越隔得耐個抗體水平就越高嘅，咁相信佢隔12個禮拜原因都係為咗安全起見，即係再更加減低個心肌炎嘅出現率嘅，咁所以其實都係好嘅，咁即係當然啦，呢12個禮拜比較長啲，但係都係講緊兩個月啫。 最後半分鐘我想知道有冇一啲小朋友係都要小心，即係尤其是今次係打成人嘅部分劑量嘅伏必泰啦，佢哋要特別注意嘅邊類小朋友咧？ 其實家長唔使擔心嘅，如果講劑量嚟講咧，其實已經有曬譬如我哋講緊係十微克嗰個劑量咧，其實有曬文獻就證明係安全有效。最主要就係話個細路仔本身係咪即係發緊燒啊，同埋有啲長期病受到控制啊，呢啲先係最緊要嚇。 OK， 唔該曬崔俊明，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好，崔俊明咧就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嚟嘅，同我哋傾到聯合科學委員會尋日嘅建議就係不反對將新冠疫苗嘅接種年齡下調到係5至11歲，即係話5至11歲嘅小朋友而家可以揀科興啦，同埋伏必泰咧係打噶啦。你又點睇？會唔會你都係家長咧？點睇呢一個嘅不反對嘅建議咧？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先后完成长沙环元洲街宝华阁以及大埔太和村居和楼的强制检测行动，未发现确诊个案。一名初步确诊患者曾经居住在居和楼，政府将居和楼列为受限区域，截至今日凌晨零时，检测大约2360名居民，到访的大约815户之中，大约60户没人应门，将会采取措施跟进。另外，政府因应一宗初步显示涉及变异病毒株的初确个案，将宝华阁列为受限区域。截至凌晨零时的检测，大约190名居民，到访90户之中有4户无人应门，将会采取措施跟进。北韩证实寻日试射两枚战术导弹，韩联社报道领袖金正恩未有到场视察。报道引述朝中社指出，北韩寻日成功在西部地区发射两枚战术导弹，准确击中东海一个岛屿目标。国防科学院透过今次试射评估战术导弹的生产和部署，以及验证武器系统的准确性、安全性和效率。今次是北韩自今个月以来不够两个星期内第四次的试射活动。报道根据朝中社发布的图片，认为北韩寻日发射的是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 KN-24 导弹，有躲避拦截的功能。南太平洋岛国汤加日前海底火山爆发，路透社报道早前在汤加被海啸卷走之后失踪的英国籍女子证实死亡。报道指出，50岁的格洛弗和丈夫住在汤加首都鲁库阿洛法，在当地经营流浪狗收容所。格洛弗的家人向英国传媒证实他的死讯，并且表示已经寻回他的遗体。受到火山爆发影响，汤加目前处于几乎与外界通讯中断的情况，外界对汤加目前状况的资讯有限。澳洲处理太平洋事务的部门说，目前未有任何进一步信息表明当地有重大伤亡，当地机场仍然有大量的火山灰尘，预料可以在星期三重开。新西兰计划星期二派出军方运输机向汤加提供是投送必需物资，包括食水。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459点，是升125点，

包括咧有預先包裝啦，有啲就係散裝嘅丸類嘅樣本。咁啊，其中有一啲結果都幾值得留意，譬如話佢哋問咗揾到十款嘅龍蝦丸咧，全部都冇龍蝦嘅成分啦。牛丸方面咧就有啲咧係滲入咗啲雞啊、豬嘅基因啦，有啲牛嘅基因嘅比例咧，甚至比豬同埋雞都少嘅。但詳細成個測試佢哋點做咧，有冇一啲更加詳細嘅結果咧？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消委會總幹事黃鳳賢，早晨。 早晨，肖立文。 早晨，黄凤娴，咁啊，讲下你哋个测试系几时做啦？点做？同埋仲有啲咩特别嘅结果想同大家讲下嘅？ 其实咧就大家知道肉丸咧系我哋好方便同埋成日食嘅一个食物啦。咁所以咧就基于过往咧，我哋都睇到咧就好多时都会质疑究竟肉丸里面有啲咩肉咧，牛丸有冇牛咧咁。咁所以我哋今次咧就做咗六十款肉丸嘅测试，就包括牛丸、牛筋丸、鱼蛋。贡丸、龙虾同埋呢一个墨鱼丸啦，咁但系今次测试出嚟嗰个基因嘅基因测试嘅结果咧，咁其实就真系唔系几理想啦。个原因系咧就譬如话龙虾丸，咁我哋咧就全部嗰十款嘅龙虾丸啦，全部都验唔出甲壳类嘅动物嘅基因啦，咁即系不论虾啦、蟹啦或者龙虾自己本身啦，我哋都验唔出嘅。咁另外系牛肉同埋牛筋丸啦。咁喺20款嘅牛肉丸同埋呢一个牛筋丸里面咧，竟然咧里面系有成13款咧系掺杂咗猪肉加鸡肉或者系纯鸡肉。咁最严重嗰款咧就系、是、有嘅百分之个比例上边咧系13%系属于牛肉，而呢、這、一个雞咧係有成87%，咁但係咧，我諗宗即係有宗教信仰嘅人士咧，就更加擔心啦，因為咧，若果你係只可以純係食牛肉，又或者係純係食豬肉嘅話咧，咁若果喺呢啲肉丸裏面係參雜咗豬肉嘅話咧，其實都唔理想嘅，因為裏面有成12款係咁樣樣，咁而嗰個比例上邊咧就最嚴重嗰款啦嚇，就43%係牛肉，而57%咧就係豬肉。咁呢個係我諗喺牛肉丸同埋牛筋丸嗰方面嗰個嘅結果啦。咁但係我哋都睇到咧，有某一啲嘅樣本咧，都係100%係用牛肉做嘅。咁所以咧，其實即係話其實個商户自己本身點樣去製造呢一個肉丸咧，用啲咩肉係咪貨真價實咧，係絕對係可以有能力做到嘅。咁另外啦，就係講到墨魚丸啦。咁但係墨魚丸咧，其實喺十款嘅樣本裏面咧，係有3款咧係100%純墨魚丸。咁但係咧，另外嗰7款咧就係、是、參雜咗魷魚啦。咁而最嗰、那個比例上面咧係由55%去到100%。咁即係話咧，100%嗰個樣本咧，其實應該叫做魷魚丸，就唔係應該叫做墨魚丸咯。咁而貢丸就會好啲，咁就佢十款裏面咧都係有豬個基因，不過咧有5款咧就參雜咗雞嘅基因。咁而魚蛋呢全部都當然係由魚做嘅，咁但係呢就發現呢有唔少嘅樣本呢喺時有成9款嘅樣本呢，其實都係參雜咗好多唔同嘅魚嘅，即係話有好多唔同嘅魚呢一齊做出嚟呢一個嘅魚蛋囉。咁、okay. 所以呢一、這個就係我哋喺基因測試嗰方面呢得出嚟嘅結果啦。咁而喺營養成分嗰邊呢，其實有成45款嘅樣本呢都係發現係一個高鈉嘅肉丸。咁、而若果係講高脂呢，有6款呢都係屬於高脂嘅。咁所以大家食呢啲肉丸嗰陣時呢，第一個知情權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消費者嘅權益啦。另外呢就要睇返佢個營養價值啦。 嗱，各位嘅觀眾聽眾，關於呢一個肉丸方面嘅測試，你會唔會你都關注平時食開，譬如打邊爐食開啲肉丸，究竟嘅成分係點咧？會唔會你自己都有睇過？尤其是一啲包裝咗嘅肉丸嗰個成分係點樣？呢、這個有冇你留意開嘅咧？1872311 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我想問一下黃鳳娴啦，係咪嗱？你哋有啲係散裝啦，有啲係包裝咗啦，係咪話見到有啲龍蝦丸嘅包裝話自己有龍蝦嘅成分，但係測出嚟係冇嘅咧？呢、這、一個問題係喺邊度咧？又？ 其实在十款的龙虾丸的样本里面呢，就刚才都讲了啦，就即是完全验不出这个甲壳类的基因啦。但是其中的 一款的预先包装的龙虾丸呢，它在它的成分表里面呢就标示是有龙虾的成分的。其实就是我们都会觉得可能有机会触犯了这个商品说明条例啦。但是另外呢就有两款，它的名字上面呢就讲得清楚一点，就讲到明是龙虾味丸，即是得个味道而已。 另外一種咧就係寫到明咧就叫仿龍蝦丸，即係英文就叫 imitation 啦，即係仿嘅啫。咁所以咧就都係顯示咗咧佢哋唔係由真正嘅龍蝦嗰度去製成嘅。咁呢一個咧，我諗喺個資訊嗰個披露上邊咧，對消費者嚟講咁會好啲。個原因係你起碼話俾人聽，我唔係真真正正嘅龍蝦。咁所以如果你係冇龍蝦肉嘅話咧，咁大家即係個期望上邊就冇咁個諗法就係會有龍蝦嘅存在，即可能你都係假嘅咯。 剛才讲到话，其实牛丸都可能有啲渗入咗鸡啊或者猪嘅基因啦。其实讲紧一粒丸叫牛丸嘅话，要几多比例嘅牛先至叫做合格呢？如果唔系，就有可能系触犯呢个商品说明条例咧。咁头先有个话最低其实都有成一成三嘅牛嘅基因啊嘛，呢、這个又叫唔叫？都起碼有牛啊，咁係咪都叫合標準咧？又 嗱，咁我諗真係呢一個要好視乎執法機關同埋喺個法庭嗰度點樣去睇，即係去到邊一個程度係屬於一個關鍵嘅程度啦。因為喺條條例嗰度都有講到咧，就係嗰個關嗰、那個資訊上邊咧係要去到一個關鍵嘅程度咧，先至有機會觸犯咗呢一個商品說明條例嘅。咁所以咧即係喺呢一方面，我未必完全百分百可以答到你。不過我覺得可以講嘅咧，就係消費者個合理期望啦。因为如果你是讲牛肉丸、牛筋丸、鱼蛋、贡丸或者是龙虾，贡丸即大家都知道可能是夹了啲肉，但主要是猪肉啦。咁嗱，佢系有一个合理嘅期望咧，就是因应住嗰样丸嗰个嘅名称，自己本身是有个理解咧，就是绝大部分或者是大部分嗰个嘅肉嘅含量咧，个成分咧都是用嗰种嘅肉去制成啊。即系牛丸应该大部分是有牛肉啦，鱼蛋大部分是鱼啦，龙虾丸都有大部分是这个龙虾啦，咁而呢一个是一个消费者是一个很合理嗰个嘅期望，咁但系若果是完全冇又或者系掺杂咗其他肉，特别是有宗教人士即系信仰嘅人士咧，咁呢一方面咧嗰、那个嘅知情权咧就完全系受到损害咯。 嗱，有啲就散装嘅，有啲就包装嘅丸，如果佢喺个包装度写明个成分啦，有鸡有猪有几多嘅，咁佢继续叫翻做牛丸又有冇问题咧？ 咁呢一樣嘢咧就其實我覺得真係要好視乎嗰、那個成分裡面係你係包咗啲咩嘢啦。如果你係絕大部分係某一種肉嘅話咧，用頭先嗰個嘅原則去講咧，咁你就應該要用翻嗰種肉嗰個嘅個名字，就係去講翻係你係屬於邊一種肉丸咯。咁但係若果你係參雜咗好多唔同肉嘅一個肉丸嘅話，咁不如你叫佢做雜肉丸啦。咁雜肉丸咁大家咪知道係有好多唔同肉溝埋嘅。咁後面就會即係喺你嗰個成分包裝嗰度就會睇到，哦，原來你係有牛肉、豬肉、雞肉或者加埋魚肉添。咁好多唔同嘅肉去溝埋嘅。咁消費者係最緊要就係知唔知道自己食緊咩落肚啊嘛。咁若果我係接受係唔同嘅肉溝埋一齊嘅肉丸，因為佢嗰個味道會好啲。會我鍾意啲，咁佢係完全係接受咗呢一個咁嘅成分去製造嘅肉丸去賣嘅話，咁咪大家喺一個公平嘅市場裏面去做咗個交易囉。咁但如果唔係嘅話呢，咁其實就對個消費者嚟講咪唔係幾公平。 我想知其實而家係咪頭先你提到話有啲叫做龍蝦味丸或者仿龍蝦丸呢一個說明嘅方式，其實係咪已經可以避開咗話違反商品說明條例嘅咧？即係只要你加個味字落去就得，咁咪牛味丸？ 咁又未必係嘅。咁呢個我諗都要等執法機關去仔細去睇翻嗰個證供上邊啦。因為如果譬如話，就算你寫得好，根本係肉眼上邊喺你好多嘅資料裡面都睇唔到，要揾到好細先至睇到嘅話咧，咁係咪容易去合理地去提供個資訊俾個消費者咧？可能都是一个考虑因素来的。咁所以我唔可以讲话係百分百冇事，咁但係其实我会反而係呼吁啲生产商啦，又或者係啲零售商啦，当你去卖緊呢一啲嘅肉丸嗰陣时呢，係最紧要清楚知道究竟里面係咩肉啦，同埋係要有百分百嘅披露去话俾个消费者听啦。 有冇接触过或者听过啲食肆，其实佢哋喺入货嘅时候都比较难去判断，尤其是呢一类肉丸或者加工食物嗰个嘅成分。 其實咧，就當我哋去問翻個廠商回應嗰陣時咧，有啲廠商咧就話係因為佢哋入貨嗰陣時可能係入錯咗貨啦，又即係佢製造嗰陣時可能係入錯咗貨啦。譬如話講緊呢一個墨魚丸咧，係買咗呢一個魷魚啦，又或者咧係有零售商咧，即係啲鋪頭咧，亦都係話我入貨嗰陣時都唔知嘅喎，佢話俾我聽係牛丸，咁我點知佢原來係咁多雞肉咧咁樣。咁但係其實咧喺商品說明條例底下咧，當然亦都係要有一個 合理嘅程序喺一個價值鏈裏面。啊，唔理你係一個生產商、分銷商，又或者係一個零售商，你都係有個責任咧去查證清楚究竟你賣緊嗰啲產品係乜嘢嘅產品，係生產來源地啦，或者佢嘅成分啦等等，呢一啲咧都係有個責任嘅。咁當然，如果你係做咗盡咗自己嘅責任，但係都俾人係呃咗嘅話咧，咁當然有一個合理嘅辯解喺度。咁所以咧個細節上面咧都係應該要係由執法機關佢哋詳細全盤去考慮所有唔同嘅證供。證據咁，然後先可判斷到究竟個商户係有冇違法咯。 嗯，今次除咗話一啲丸嘅成分之外咧，我見頭先都提到高鈉啊、高脂啊，另外都揾到驗到啲丸咧，係咪有重金屬嘅情況？邊類丸係多啲嘅咧？又 我哋喺六十款裏面咧，其實喺30款嘅海產肉丸裏面咧，揾到有15款咧係有驗出呢一個汞啊，即係mercury 啦，英文係叫甲基汞啦嚇。咁甲基汞含量最高嗰個樣本咧，就係、是、都係魚蛋嘅樣本嚟嘅。咁其實點解會係喺呢啲海產嘅樣本裏面容易去檢到驗出呢一個汞咧？咁好明顯就係因為呢一、這個甲基汞咧，就係、是、喺海洋嗰度就會比較多啲。咁所以咧就係喺啲海產類嘅肉丸嗰度咧就會揾到多啲啦。咁但係咧都要小心啊，因為咧其實汞咧就係、是、對呢、這、一個胎兒嗰個神經系統嘅發育咧係不利嘅，咁所以若果係即係懷咗孕嘅婦女啦，咁其實若果你係真係唔好彩食咗好多比較重金屬污染嘅嘅魚蛋啦，或者係呢啲咁嘅肉丸啦，咁其實咧對你嗰個胎兒嗰個發育都係會有影響嘅。咁當然都好食，視乎你食嗰個量啦。如果你久唔久先食一次嘢，咁當然嗰個風險低好多啦。但如果你係好慣性地每一日我都中意食魚蛋，因為魚蛋粉係比較方便，又以為佢可以有好多好高蛋白質。咁而因為咁而過量去進食呢一個魚蛋粉嘅話咧，咁就有機會，因為你有其他嘅食物都可能有機會會攝入到呢一個汞啦。咁所以咧就婦女即係懷孕嘅婦女就要小心啲啦。 嗯，另外我見你尋日咧即係調查嗰度都有講到一個對於咖啡嘅一個測試喎，揾到啲係咪有啲話啲基因致癌物，但係就唔知有冇超標，係咪有咁嘅情況？ 其實咧就咖啡咧，差唔多好多人係好中意飲嘅，有啲人嘆咖啡，有啲人甚至係即係好靠佢去提神嘅。咁所以咧，今次咧我哋都測試咗47款嘅樣本咧，就係睇翻佢哋嗰個嘅咖啡因嘅含量啦。究竟會唔會存在一啲基因嘅致癌物啦？同埋咧，佢哋有冇除害劑啦？咁今次嘅發現咧，其實咧就如果係講咖啡因先啦。咁我哋會發現咧，就若果係因為咖啡因有啲人就係即係好中意去提神，咁但係咧，我哋都要提醒一下消費者咧，成人每日嘅咖啡因嘅建議攝入量咧係唔高於400毫克。咁但係我哋發現咧，今次咧有唔同嘅樣本啦，有成5款嘅樣本咧，不論係咖啡豆、咖啡粉或者係即溶咖啡咧，咁其實若果你根據佢哋嗰個沖調方法去沖調嘅話咧，你一日飲2杯嘅話咧，都已經有機會超過咗你成人每日嗰個咖啡因嗰個建議攝入量啦。咁所以咧，大家雖然係好中意飲咖啡，亦都好中意用去提神，咁但係飲咖啡嗰個量咧，亦都係要非常之小心嘅。咁另外一樣嘢要特別要小心嘅咧，就係呢一個有機會係導致基因致癌嘅丙烯酰胺。因為丙烯酰胺咧，如果大家有留意消委會嘅信息咧，好多時候我哋都話提一提薯片啦、薯條啦，一啲炸類或者高温烘焙嘅食物咧，好多時候有機會係有呢一個丙烯酰胺。嗰、那個原因咧，就係因為有一啲嘅原材料啦，譬如話咖啡豆啦嚇，咁佢哋其實都係會有機會係有呢、這、一個天然嘅物質。是會令到佢咧，即係佢有啲叫遊離氨基酸啦嚇，加埋個還原糖喺高温嗰陣時咧，就會出現咗呢一個丙烯酰胺。咁正正因為咁咧，咁如果你係過量咁樣去飲嘅話咧，咁其實就會不其然地吸入好多呢一啲嘅基因致癌物，咁啊會影響你自己健康。咁所以我哋都係要提醒消費者咧，就係喺唔同嘅情況底下，都係應該要即係應該係要。嘆下咖啡就算啦，就千祈唔好一日飲好多杯，即係唔好當佢用水飲咁樣咯。因為同埋今次咧，我哋睇到丙烯酰胺咧，因為即溶咖啡粉咧，佢哋係經過呢、這、一個需要係提取同埋濃縮嗰個處理咧，咁所以咧係即溶咖啡粉，我哋會睇到咧佢嗰個丙烯酰胺喺每公斤平均值嗰個含量咧都會比較高啲，而最低咧反而係呢個咖啡膠囊呢一類嘅飲品。 Okay. 好啊，唔该晒黄凤娴，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黄凤娴就系消委会总干事，头先同我哋讲到咖啡啦，另外咧再早前有少少咧就讲到有关于肉丸，咁就佢哋咧就系测试咗成60款一啲预先包装同埋散装嘅丸啦，包括咧牛丸啦、贡丸啦、鱼蛋啦、墨鱼丸啦、龙虾丸，咁其中就话测试咗10款龙虾丸，全部都系冇龙虾嘅成分等等嘅，咁另外咧牛丸方面有一啲嘅丸嘅牛嘅基因咧。嘅比例咧係低過混雜咗落去嘅豬同埋雞嘅基因嘅。你又點睇？歡迎你打嚟1872311，會唔會你都有留意呢個情況？或者好似頭先黃鳳娴所講，喺一啲宗教或者飲食方面都要特別注意，究竟嗰個食物係確實係咩成分嘅咧？咁呢一個嘅調查會唔會都令到你有啲關注咧？1872311電話旁邊又請嚟一位嘉賓，有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黄家和。今次消委会呢一个喺市面揾到有关于丸类嘅基因做一个嘅测试啦。咁头先都讲到啦，龙虾丸全部都冇龙虾嘅，牛丸就有一啲100%系牛嘅基因，咁但系亦都有部分咧牛嘅基因咧系低过混杂落去嘅鸡嘅基因啦、猪嘅基因嘅等等嘅。点睇呢个嘅结果 啊？呢个结果对饮食界嚟讲，其实都几惊讶嘅。过往其實海關嗰方面嘅監管咧，特別喺商品說明條例嗰度，都有好清晰講明一啲產品如果佢標示嗰、那個產品嘅名稱嘅話，咁如果同佢嘅成分不符咧，咁其實已經係有可能違法嘅。咁喺呢一方面，好多譬如話飲食業界特別。在前線的譬如在食肆的他們拿貨的話通常都是通過供應商或者一些拆家啦、而這些公司呢也都是由進口商拿貨的其實一重一重這樣最重要呢就是在那個產品嗰個標示嗰度，同埋喺個監管個源頭係重要咯嚇。咁、而喺食肆嗰方面，其實已經經過咗第三、第四重嘅先至可以到手。咁到我哋喺個食肆嘅層面嘅話，咁亦都係好即係基本冇可能咧自己攞一啲產品去一啲化驗所。去檢測究竟嗰個成分係邊一類型嘅成分，咁純粹咧就係相信嗰個供應商所提供嘅產品啫。咁所以其實而家咧政府嘅一啲規例，譬如好似喺食肆檢測到某一啲食物嘅樣品咧係不符合嗰個成分嘅話。有可能咧就係違規，甚至係要負刑責嘅。咁喺呢方面咧，咁我多次向政府反映，其實呢一個責任咧就唔喺食肆個層面嘅，就喺個生產商喺個供應商嗰個層面去做。 但我就想問我想問黃家和，譬如你哋作為食肆問供應商即係攞貨啦，係咪佢都會提供譬如講個肉丸嘅具體嘅成分係幾多，係會提供定係要你哋自己問嘅咧？定係問咗都好難提供到呢一個具體嘅成分嘅資料 咧？絕大部分我哋都係相信個供應商所提供嘅食物。究竟個含量係啲乜嘢嘅？咁我哋就好難咧，甚至因為你可以睇翻咧，全香港17000間食肆，絕大部分都係啲中小型嘅食肆，而除非咧係有一啲比較有規模嘅食肆集團性經營嘅，甚至有一啲食肆一啲集團性嘅經營食肆自己直接來貨嘅，咁呢啲喺個監管上咧。是有不同的做法啦，譬如话一啲稍微有規模的食肆，可能佢真係检测嗰个产品呢係比较严谨嘅。咁亦都係会问个供应商呢去提供一啲证明嘅资料啦。咁甚至要提供一啲化验嘅证据呀咁样。咁免至会受到牵连㗎嘛，如果万一出事。咁、但係一般中小型嘅食肆嘅话呢，咁佢就几难去做呢方面嘅检测啦。咁同埋 都是相信個供應商嘅啫。咁所以供應商是很重要的。咁而我哋咧，亦都係會建議啲食肆咧，如果是要購貨的話咧，最重要都是要同一啲有商譽的供應商咧去購貨咯，就唔好隨便去同一啲唔係話太過認識嘅或者喺市面上可能有一啲貨咧係好平嘅，點解會咁平咧？咁呢個亦都係要小心咯。Okay. 作為商户層面，會唔會直情可能喺餐牌上面寫得含糊一啲，即係譬如牛丸就唔好寫牛丸啦，牛味丸或者龍蝦丸就龍蝦味丸，咁令到嗰個責任可能冇咁容易會觸犯到法例，會唔會咁咧？ 嗱，呢啲都係一啲走法律罅或者灰色嘅地帶嘅做法嘅啫。咁但係最重要咧， 而家有冇啲業界已經咁做食肆嚟講？ 有噶，譬如飲咖啡咁樣啊，你南山咖啡咁基本上佢冇乜南山酒嘅成分嘅，都係用南山風味啊，南山style 嗰種咁嘅做法啦嚇，咁但係咁樣又好難去，譬如你用一啲唔係正式嘅一啲名稱嘅話咧，咁消費者嚟講又其實佢哋係好想去揾一啲真正嘅一啲食材或者一啲其實去到一間食肆嗰度，去揾到一啲好嘢噶嘛。咁但係個食肆本身自己咧都未知道究竟，亦都唔能夠確認嗰、 okay. 那個譬如話啲肉丸嘅成分咁樣啊，譬如話牛肉都少過豬肉嘅，但係亦都叫牛肉丸嘅。咁呢啲就冇可能嘅。 Okay. 做法咯， 好啊，唔该晒黄家和，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黄家和就系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头先都讲到啦，会唔会你自己平时去开街市都有买开肉丸，留意到嗰个成分咧？讲下你嘅睇法，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星期四同星期五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雨。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在指定酒店完成21日检疫之后，检测才确诊的43岁巴基斯坦籍主妇成为一传九的超级传播者，她的丈夫、四名子女以及曾经接触的朋友一家四口，包括两个成人、两个小童，昨日亦都初步确诊。婦人的病毒全基因分析和隔離房早前確診的住客吻合，顯示有關酒店成為播毒的場地。有專家就說，酒店縱使是安裝了空氣清新機，亦都難以完全稀釋新冠病毒，認為要按照檢疫人士入住的時間分配房間，避免臨近完成檢疫人士遭到新入住者所感染。文匯報報導。 成報報導，警方尋日拘捕並且落案起訴兩名前航空公司機艙服務員，兩個人涉嫌違反第 599A 章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據了解，被捕人士是國泰航空兩名空中服務員，其中一個人是去年12月27日涉嫌違反居家檢疫到九龍塘又一城酒樓望月樓用膳的男子。案件將會在2月9日分別在屯門裁判法院和東區裁判法院提堂。成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消委會測試市面60款肉丸，結果發現10款龍蝦丸全部都未有檢出龍蝦基因，有牛丸只含一成牛肉成分，其餘都是雞肉，更加有墨魚丸實質純粹是魷魚丸，而且亦都未有標籤說明。有業界人士說，不少製造商為了降低成本會混入其他肉類，近年更加是買入來自墨西哥的魷魚製作墨魚丸，價錢便宜而且貨源充足。大公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消委會指近八成在坊間出售的咖啡豆、即溶咖啡等產品除害劑含量超出歐盟標準，有咖啡粉更加驗出每公斤含有 0.78 毫克有害農藥福爾培，超標 6.8 倍。另外都有九成半的咖啡樣本驗出在煎炸食物常出現的基因致癌物丙烯酰胺。消委会指，除害剂会刺激眼部、咽喉，有啲带有毒性，加上另外亦含有致癌物，呼吁消费者唔好过量饮用咖啡，尽量维持一日饮一杯。 《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2018-19學年起，初中生必修中史，而高中就可以揀修讀與否。教育局的課程發展處本月發布高中科目資料調查，顯示上學年有六校中四級增辦中史科，整體 14.3% 的中四生修讀，微跌0.4%。局方就說選讀的比例穩定，並沒有因為學生的人口減少而下降。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香港保護兒童會轄下的同樂居至今揭發受虐兒童多達29名，有16名涉嫌施虐的女職員先後被捕。社會福利處昨日安排專隊進駐同樂居，成員包括社工、護士和熟悉運作的副經驗人員，他們主要工作是監察日常運作，但沒有透露行程細節和派駐期限。《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第五波疫情持续，检疫中心的需求大幅增加，接连有正在接受检疫的人士投诉竹篙湾检疫中心管理混乱。作为检疫的海景斯丽酒店日前亦都怀疑出现检疫人士交叉传播，政府必须要迅速从设施、人手、物资等等增加充足资源，加强跨部门统筹协调，提升检疫控疫的能力。文汇报社评。 《東方日報》政論，消費者委員會揭發市面上近八成咖啡產品含有除害劑，超出歐盟標準。政論說，食物安全多年來事故不絕，安全標準一時參考外國，一時又說不能作準，含糊不清。把關的食安中心官員混混噩噩，思維素餐，除非有獨立的食安部門誕生，完善法規，否則市民唯有自求食得是福。《東方日報》政論。 明報的社評講到，反修例風暴數以千計學生被捕，部分人定罪服刑，有些已經出獄，有學生被開除學籍，重返校園困難重重，違法者承擔法律後果，服刑結束應該是給予更生機會。如果當事人有真誠悔意，願意奉公守法，各界應該是扶他們一把，讓他們可以重返校園完成學業，對於推動社會復和修補傷口亦都有積極作用。明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內地 GDP 全年錄得 8.1% 增長，在疫情下相當不錯，但增長逐季十級而下，投資和消費增速放緩，反映經濟下行壓力很大。社論說，要維持社會穩定，需要確保經濟保持至少 5% 增長，要不時出招穩經濟，亦都要調整防疫政策，適時逐步穩妥開關，為疲軟的經濟注入新動力。《星島日報》社論。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近日丽港城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排到虎山道桥底，七贤道北去尖沙咀车龙就在芜湖街。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在御龙山。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過流感針，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歲啦， 用打針，喺飲茶見到孫仔， 老友記，你都快啲打啦！ 言不盡，風不息，自由風，自由風。 院舍里面的院友啊，怎样可以鼓励他们打针呢？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 帮个长者评估了适合接种疫苗之后呢，都应该是要得到家人那个同意。 冯太你好。 我先生是院舍的院友来的，有一次我上去见到有些医生呢就在这讲解，那么有些人举手说打。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2年1月18日，警方以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拘捕并落案起诉两名前机舱服务员。 新增七宗确诊，包括四宗本地个案，任职宠物店女子感染源头不明。 消委会测试发现有牛丸含有猪或鸡成分。 北韩证实昨日试射两枚导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讲到消委会呢一个嘅测试呢涉及60款嘅肉丸样本嘅。咁啊有啲喺粉面店买啦，有啲喺超市啊冻肉铺买嘅。咁啊剛才讲到龙虾丸就佢哋验咗10款全部都冇龙虾嘅成分啦。牛丸方面有一部分呢就係、完全係百分百嘅牛基因嘅比例，咁但係都有一啲係豬肉啊、雞肉啊嘅基因係多過牛肉嘅，咁亦都話呢一類咧，通常嗰個普遍嗰個價格咧都係低一啲嘅。另外墨魚丸樣本方面都話有70%咧嘅魷魚基因咧係佔咗比例超過一半喎，有70%嘅呢啲墨魚丸嘅樣本啊，魷魚基因係佔咗比例一半嘅。你又點睇今次消委會呢個測試咧？可能一啲即係家庭啦，有時都會食到呢一類嘅肉丸嘅，有冇留意個成分咧？咁1872311，電話旁邊有黃先生，早晨。早晨，黃生。 係，主持人你好。 係，請講。聽到，請講，請講，黃生。 係，其實咧喺上個世紀咧，馬來西亞都試過發生呢樣嘢嘅，啲魚蛋滲啲豬肉落去。 嗯。 咁因為咧宗教理由咧，如果香港要立法咧，你都參考翻馬來西亞。因为好多穆斯林系唔食猪肉噶嘛， 嗯、哼， 啊，咁佢就上个世纪已经立咗法噶啦。因为你咁样讲，会累咗嗰啲回家人打烂只斋盘。 嗯，系即系宗教理由啦，消委会都有提到。不过其实而家都有商品说明条例嘅，已经有个法例。 唔系，但系佢后面冇写有猪肉成分嘛。 嗯嗯， 就系呢样已经违咗法噶啦。 OK， 好啊，你自己有冇留意成分啊？即系平时买开呢啲肉丸。 有啊，买雪糕，荔枝雪糕佢冇荔枝嘅。 哦，肉丸咧，有冇留意咧？有。 佢冇寫到， 嗯， 佢冇寫到有豬肉成分嘛，咁已經違法啦。 哦，即係你意思有包裝嗰啲，你都真係有望下個成分係點？ 有，佢、okay. 有時話佢話啲張台可能會做個魚啊嗰啲咁樣寫啦，但係冇寫成分啊嘛。 嗯、OK。好啊，唔该晒黄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咁啊，都系讲到消委会今次呢一个嘅测试啦。咁啊，佢哋都话个结果咧，其实交咗俾海关嘅跟进啦，系咪有违法嘅情况？咁啊，今次消委会都话啦，今日即使个成分咧唔系百分百，咁但系都唔能够咧系佢哋嘅形容啊，唔能够妹仔大过主人婆，即系其他譬如牛丸啦，有一啲鸡啊、猪啊嗰啲成分咧，就唔可以多过咧本身牛嘅成分。嘅一半，咁就話咁樣嘅情況咧，就係唔合理嘅咁樣。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咁啊，另外講到有關於疫情方面啦，見到頭先有傾到一個43歲嘅巴基斯坦籍嘅女士啦，咁佢喺酒店嗰度咧，就講喺海景斯麗酒店嗰度咧嘅其中一個個案嚟嘅。咁其實講翻呢一間酒店咧。除了呢一個43歲嘅巴基斯坦籍嘅女子之外咧，喺早前啦，另外都有1、2、3、4、5夾埋咧，係連埋呢個巴基斯坦籍嘅女子有6個人咧喺呢間酒店嗰度咧係有確診個案啊，分別咧就係喺4樓同埋12樓啦。而呢個巴基斯坦籍嘅女子頭先都講到啦，佢嘅同住屋企人喺大坑東村嘅，咁同埋另一個家庭。嘅親友啦，夾埋有9個人啦，而家都係初步確診嘅。對於喺一啲嘅檢疫酒店，專家話懷疑係檢疫酒店入邊有一啲交叉傳播嘅。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就有旅遊業促進會總幹事，亦都係奧斯酒店營運總監崔定邦，早晨。 哦， 朱老文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崔定邦，点睇今次话酒店入面有两层都出现一啲怀疑系房间交叉感染嘅情况，亦都而家话六个人咧系感染咗嘅咁样。涉及到一啲检疫酒店嘅空气传播，或许系你自己都有营运一间检疫酒店啦。睇完呢个个案之后，有啲咩睇法？会唔会都特别加强咗喺一啲空气方面、清洁方面嘅硬件咁 ？OK， 嗱。有嘅，咁咧其實星期日嘅下晝啦，咁我自己都睇新聞嘅時候就見到咧，就係有一啲酒店都出現咗有啲即係交叉感染啦。咁我自己都即時會問翻咧，就係我自己都會睇嗰個新聞嘅內容究竟發生咗咩事咧？呢個第一。咁第二，我都亦都即時咧去聯絡我哋酒店嘅總經理啊，就問下，我哋嗰個操作會唔會咧，即係有啲地方要留意咧？我都有提醒同事，真係咧，即係要留意啦，特別同埋而家。即係報道入面似乎講出嚟個情況咧，都其實都係咧，即係過去都其實有發生過，或者個情況可能即係盡量可以避免到嘅，就係咧，即係可能房間入面啦，客人可能真係帶有病毒嘅，咁咧可能房間入面咧都充斥咗有一啲咧即係病毒喺度啦。咁樣點樣確保令到房間嘅空氣唔好咁容易走咗出去走廊，再傳去其他房間咧？這個先至係個問題核心咯，係。 因為你又講到因為今次見到都話其中一個住客咧開門拎嘢嗰陣咧，話30秒之後咧，另一間房嘅同層嘅住客都開過門，咁所以專家懷疑呢一個係其中一個令到啲病毒去擴散到去走廊又飄到去另一間房嗰個嘅情況啦。咁你講緊呢一樣嘢嘛？係嘛？ 係啦，係啦，這個我哋自己都會留意嘅，這個係。 但呢一個有啲乜嘢可以做咧？譬如講緊個客自己開門，佢咩情況之下可以喺檢疫嘅房入邊可以開門？係咪隨意開都得嘅咧？有啲乜嘢要特別留意嘅咧？又 其實客人咧喺檢疫期間啦，就唔可以咧話隨便我打開房門出去行下，這個絕對唔容許嘅。這個咧即係當局俾我哋嘅指引咧，如果有發生咁嘅情況嘅話咧，就一定要報告啦。所以日常咧，即係佢只可以打開門，應該得兩。類嘅情況啦，咁例如我哋咧即係安排送早餐啊、午餐、晚餐嘅時候啦，同埋第二個情況就係佢要做檢測嘅時候咧，就有機會打開門啦。但喺入邊咧，我哋都會好小心嘅。咁咧，例如咧打開房門嘅時候啦，即係例如咧，可能係一間即係房啦，咁樣佢做完一個檢測啦，我哋都會再隔一陣咧，先至會咧即係再去其他嘅房間啦，就盡量同埋因為我哋嘅房間咧。其實咧喺我哋成為檢疫酒店前啦，當局其實都有幫我哋做咗好多嘅測試啦，係確保我哋咧房間係達到負壓，即係咧我哋喺房入邊嘅空氣咧，其實咧係應該向外咧，即係向大廈外咧就排走咗，或者利用抽風系統抽走咗啦，就唔應該唔係留翻入去咧走廊嗰度嘅咁樣。所以我相信咧，即係酒店咧個別酒店今次發生嘅事件咧，應該係一個個別事件同埋個意外咯，係。 但你頭先就話，譬如檢測可以隔開啲時間啦，但係譬如頭先話早餐啊、午餐、晚餐呢啲，佢哋都要開門攞嘢食噶嘛，又點樣控制佢哋邊個時間開咧？會唔會開嘅時間又同隔離房嗰個差唔多，有機會會傳到啲病毒咧？這個好難控制喎，係咪咧？ 係啊，咁所以呢一個咧，即係，但所以咧，我哋亦都要求咧，客人咧，其實打開房門嘅時候啦，係一定要佩戴好口罩，即係避免即係盡量將嗰個風險咧係降到最低咯。這個喺個客人 check in 嘅時候，這個係講得好清楚嘅。 但會入咗房嘅，就算戴咗口罩都係咪咧？ 係，咁所以咧這個咧嗰、那個其實機會咧，但如果我哋做足一切嘅防禦措施，同埋咧其實最重要係嗰個咧抽風系統咧，房間個抽風係咧能夠有效咁運作咧，其實個風險咧係可以降到好低好低嘅。係， 講下抽風，頭先你講到房間係咪都每一間基本上都有空氣清新機定係點樣嘅？ 其實咧，每一間房啊，咁其實咧都要達到一啲標準，好似專家所講啦，咁咧房間不斷要換氣啦。好似我哋自己嘅酒店啦，咁我哋自己嘅房間咧，每一個房間咧嗰、那個空調系統咧，其實係獨立嘅，同埋我哋咧即係已經做咗個咧即係 setting 嘅啦。咁、那個房間嘅抽氣個系統咧係長開住嘅咁樣，咁確保咧即係其實任何時間咧房間入邊嘅空氣咧都係向咧外邊排走咯，就唔會走咗入去咧即係走廊嗰度咯，係。 所以喺房就冇空氣清新機，淨係走廊有係嘛？ 有嘅。 我哋咧其實亦都跟指示啦，咁咧嚟自個別嘅地區咧，高風險嘅地區啦，我哋會額外再加一啲咧，即係空氣清新機俾佢哋嘅，就盡量確保咧房間入邊咧，即係特別嚟自高風險地區嘅客人啦，個房間入邊咧嗰個防禦能力咧係做到最高咯，係。 哦，即係所以你哋而家係唔同層就放唔同風險地區嘅檢疫嘅客人，然後佢哋嘅房入邊又因應佢哋唔同嘅風險地區，又有唔同嘅通風嘅設施、空氣清新機咁樣嘅。 係，我哋其實呢個咧，政府都有俾過咧，即係一啲指示我哋啦。咁咧，其實我哋自己應該，我哋作為即係業者啦，我哋自己都知道咧，盡量將咧一啲高風險嘅地區嘅客人咧，其實擺埋一齊咧，即係以免嗰個咧高風險嘅地區或者低風險嘅地區嘅客人咧，會一個互相交叉感染咯，係。 將高風險嘅地區嘅客人擺埋一齊，就反而唔係將一啲可能檢疫時間差唔多嘅人放埋喺附近咁樣。因為有啲講法就話驚啊，如果佢係有啲檢疫咗一段長時間，同一啲啱啱嚟檢疫嘅，如果真係有一個有病嘅話，有機會可能臨檢疫完之後，咁佢走得啦，跟住先發現俾附近嘅人喺酒店入邊感染咗，跟住就出咗社區，所以有啲人就話啊，會唔會佢哋其實嗰個檢疫個時間開始同完嘅時間差唔多嘅人咧，就放埋喺附近或者同一層，有啲咁嘅説法嘅。 明白，我呢個説法好似係尋日咧都係。即係貴日節目咧，有專家咁樣提議啦。咁呢個咧，即係都係一個新嘅講法啦。咁樣，咁我自己都尋日聽到嘅時候，我自己都有諗過嗰個可行性嘅咁樣。咁但而家其實咧，我喺個房間入邊嗰個操作咧，其實最重要係房間即係客人啦，同埋房間入邊啦嗰個抽風系統最重要，佢係確保能夠將個空氣係帶走咗啊。呢個先係最重要嗰個咧，防止到交叉感染嘅做法。咁所以。呢、这、一個新嘅講法，例如話，可唔可以按住嗰個入住嗰個次序啊，咁樣，咁咧就再去派房咧，咁樣令到咧可能check out 走嘅客人咧就盡量喺埋一齊，呢、这個咧都我自己覺得係值得參考嘅，呢、这個係。 實際要做難唔難呢？即係可能有啲已經住咗喺入面，頭先你所講已經跟咗唔同風險程度去排咗㗎啦嘛，要由頭再排過咁樣咯，會唔會係咁？ 而家因為入住咗咧，其實我哋就唔會再將佢有個調度啦，因為見佢走嚟走去啊咁樣，呢個係絕對唔會再安排。佢入住咗喺房間入邊咧，我哋就唔會安排調度啦。但你話往後咧，我哋亦都會咧，就係參考翻政府俾我哋嘅意見咯，睇下點樣。其實政府對我哋檢疫酒店啦，其實有一套好嚴謹嘅指引。其實當局每一日都會嚟到酒店咧，去同我哋咧，做檢查啊，去跟進啊，甚至抽查我哋嘅 CCTV， 睇下我哋嘅工作嘅程序有冇出錯。所以我諗，我哋首先要參考翻咧政府俾我哋嗰個指引啊、指示，我哋跟翻相關嘅程序去做咯，係。 OK， 另外崔定邦，我就想問一下啦，之前都公布第五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啦，對於旅遊業界嗰個支援都包括喺入面嘅嘛，夠唔夠咧又？ 有嘅，咁其實我哋都即係業界整體啦，我哋都大致上啦，我哋都歡迎政府啦，其實好迅速咁咧去提供一啲援助俾我哋啦，包括咗咧即係擴大咗綠色旅遊嘅基金啦，咁咧令到我哋咧即係有多即係鼓勵我哋更加多做一啲咧即係本地旅遊活動喺而家完全冇旅客嘅時候啦。咁政府亦都提供咗一啲援助俾咧每一間旅行社同埋旅行社嘅員工啊、導遊領隊嘅咁樣。咁咧，我哋當然明白咧，即係而家其實家家有求，成個講白啲就百業都受困啦咁樣。咁咧，政府喺一個有限嘅資源，但亦都能夠迅速俾到一啲財政援助我哋嘅。咁呢個我哋當然多謝，同埋咧，其實歡迎政府嘅做法。我哋尋晚都收到咧，我諗我哋所有旅行社同埋同事啦，都收到政府發俾我哋嘅短信啦，就話好快咧就會將啲援助係傳入俾我哋啦。但我都即係想補充一點，咁咧其實喺我哋旅遊業入邊啦，有一啲同我哋咧密切相關嘅行業啦，例如好似旅遊巴士咁啦，旅遊巴士喺去年八月啦。一啲援助嘅時候咧，以至啱啱今一次咧，即係所謂第六次援助我哋旅遊業嘅時候啦，喺我哋一啲即係同我哋好密切關係嘅行業，例如我哋旅遊巴士啦，我哋旅遊巴士嘅車主即係車公司啦，其實就冇一個援助嘅。咁車公司而家都面對好大咧、好嚴峻嘅問題啦，因為本地遊亦都停運啦，旅遊業停運咗咁耐，而家連本地遊都停運咗。咁咧，巴士公司佢本身要面對佢公車啊、 养呢，即系维持间公司嗰个压力。咁、okay. 银行亦都俾紧好大嘅压力咧，即系要求车公司去还款啊。咁亦都我哋面对咧，即系可能去到今年嘅四月，政府亦都话打算咧停止公积唔公本呢个安排啦。咁所以咧，旅游巴士公司听到咧，即系本地旅游巴士公司听到冇一个援助俾佢哋咧，佢哋都系有一啲意见表达，表达得唔开心咯，系。 O K， 不过巴士司机有，我见有啲旅游巴士司机有。 系旅游巴士嘅司机系有援助，但个车主咧系冇援助咯，系。 O K， 好啊。好，唔该晒崔定邦，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崔定邦咧就系旅游业促进会总干事，都系奥斯酒店营运总监啦。咁讲到喺检疫酒店呢、這个海景斯丽酒店有一啲相信系一啲交叉感染啊，房间之间交叉感染嘅情况，你又点睇咧？酒店入边有一啲嘅感染，一八七二三啲咧，一八七二三啲咧。头先讲到防疫抗疫基金啦，另外旅游业嘅支援或者其他行业嘅支援。足唔足夠呢？金額上面有冇啲有遺漏？頭先所講到同旅遊業相關嘅，未必今次提到呢。一八七二三一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曾經談及潘耀明先生嗰本大作，這感情仍會在你心中流動。我認為呢一本係奇書嚟嘅，既能读到我哋心如嘅作家、画家嘅亲笔书简同埋画作，仲可以将呢二十多位名家嘅生活、惊心动魄嘅人生际遇写咗出嚟，令到读者睇完之后得益匪浅。近月坊间又有一本奇书，就系黄维良教授嘅新作，系一本散文集《大湾区敲打落》。 黄维良教授早年离开中大教职之后就迁居深圳，估唔到佢2021年佢突然集港，又得推出一本奇书。讲系奇书，因为佢唔系将一个人嘅散文或者小说结集而成，而呢一个系一本非常有个人生活色彩嘅生活实录。因为佢嘅文笔妙佳，于是佢呢二十几年移居内地嘅所思所感，特别喺佢嘅家居生活、佢嘅旅游足迹、佢嘅文学触觉，都一一呈现喺呢本书入面。 作为佢嘅多年朋友，我想喺佢嘅人生道路上，曾经系有过所谓疾步，但你唔知底蕴嘅人就以为佢从此不能振作，错，佢转换一个地方，继续活出属于之彩。我细读佢呢本书，知道佢唔系喺大湾区敲打乐器而自娱，而系佢嘅敲打字盘嗰种快乐。即系话佢写作嘅快乐，佢唔系潜心去事佛敲打木鱼，系敲打呢个打字机。被世于大湾区，并无此说。呢本书可见佢系一本人生生活嘅实录。用佢自己嘅分类就系、是。如常的生活篇、文化旅游篇和书友的文章篇，这三个部分他娓娓道来，话是他的自传亦无不可、因为他的热情和投入，他的书友都成为他人生中的主角，他书写他们的人生，亦都是书写自己的人生。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湾区敲打落》，作者黄维良，由香港文思出版社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先后完成长沙环元洲街宝华阁同埋大埔太和村居和楼嘅强制检测行动，未发现确诊个案。一名初步确诊患者曾经居住喺居和楼，政府将居和楼列为受限区域。截至今日凌晨零时，检测大约2360名居民。到訪的大約815户之中，大約60户沒有人應門，將會採取措施跟進。 另外，政府因应一宗初步显示涉及变异病毒株的初确个案，将宝华阁列为受限区域。截至凌晨零时，检测大约190名居民，到访90户当中有4户冇人应门，将会采取措施跟进。政府宣布因应内地疫情最新情况，广东省珠海市向洲区将会被列入回港二来港二计划，暂不适用风险地区。由于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位于珠海市向洲区内，今日起任何人将不能够透过回港二或者来港二计划，从珠海口岸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而获豁免检疫。回港二或者来港二计划亦都暂时停止接受从珠海口岸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的预约申请，即使之前已经取得预约名额，亦都将不能够使用有关口岸进入香港而获得豁免检疫。政府会向已经预约的受影响人士发出手机短信，通知他们有关安排。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71宗新型肺炎確診，本土病例佔127宗，其中河南的安陽、許昌、鄭州等五個地區合共錄得102宗，天津的津南區、西青區和河西區有18宗，另外廣東珠海市5宗，北京海淀区和陕西西安市各有一宗。内地亦都在上海、广东、云南、北京等九个地方一共发现44宗境外输入病例。内地至今录得105258宗确诊，4636人死亡，超过97000人康复出院。拜仁慕尼克射手利云道夫斯基连续两季夺得国际足协的世界足球先生。这位33岁的波兰前锋去年在德甲34场攻入43球，打破轰炸机梅拿封尘49年的联赛单年入球纪录，力压利物浦的埃及前锋沙拿同埋巴黎聖日耳門嘅美斯奪得呢個殊榮。基斯坦奴·朗拿度為葡萄牙喺184場國際賽射入115球，成為國際賽事入球最多嘅球員，獲頒特別大獎。上任車路士領隊四個月就捧起歐聯冠軍嘅領隊杜曹，成為最佳教練。车路士的文迪就夺得最佳门将奖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日间气温徘徊在17度左右，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朝清凉，星期四和星期五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雨。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34点，升16点，总成交金额7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42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众安在线系报29.3，系升5仙。腾讯控股467.4，升1.8。快手90元，升2.85。阿里巴巴128.6，升1毫。友邦保险82.85，跌3.5。银河娱乐44.9，跌1毫。美团219.8，系升3.2。美元的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9，日元114.51，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1，人民幣6.345，英磅對美元1.366，歐元對美元1.142，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68。日經平均指數報28506点，升173点，港金報16910蚊，跌20蚊。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0.11美元，賣出1820.5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车多。重复多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车多。咁至于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旧油麻地警署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咗一两分钟左右啦，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磡方向跟住旧油麻地警署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咗无奈，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呢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接近环宇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2年1月18日，警方以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拘捕并落案起诉两名前机舱服务员。 新增七宗确诊，包括四宗本地个案，任职宠物店女子感染源头不明。 消委会测试发现有牛丸含有猪或鸡成分。 北韩证实昨日试射两枚导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上个礼拜公布的第五轮防疫抗疫基金措施咧，总承担额咧就成35亿啊以上啊，35.7亿啦。咁啊，见到呢一轮嘅基金都话分两部分啦。第一轮就系俾一啲受到新一轮收紧社交距离措施直接影响嘅处所同埋人士啦，咁有啲支援嘅。咁另外就系因为未能够恢复翻同海内外人员往来啦，即系通唔到关啦，咁所以就长期处于冰封状态嘅行业，咁啊包括旅游业等等嘅。咁不过出咗基金之后，都有唔同嘅人士就话啊冇佢哋份，漏咗佢哋，咁亦都包括咧啲自由工作者嘅，咁啊佢哋都可能未必有啲固定嘅收入啦，或者一啲工作上面亦都冇一个固定嘅雇主啦，咁佢哋嘅情况系点样呢？电话旁边就有服务业总工会自由工作者分会主席黄思乐，早晨。 早晨，你好啊，刘文。 早晨啊，黄思乐，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哋嘅分会嚟讲啦？自由工作者系包括边一类嘅会员啊？通常？ 其实我哋嘅分会咧，主要都系一啲冇固定雇主啦，冇固定工种嘅。一啲自由工作者咯， 包括啲 大部分都系唔会有雇主啦，譬如一啲化妆师啦，一啲整体形象设计师啦，一啲展览嘅美工啦，一啲婚嫁行业嘅，譬如大感者又有，摄影师又有咁样，一啲演艺界嘅成员都有。 嗯，头先讲到婚嫁行业啊、演艺界行业啊、化妆师等等，喺今次呢一轮嘅收紧防疫抗疫措收紧咗社交距离措施，对佢哋嘅工作几大影响？ 其实对佢哋嘅影响真系相当之大嘅。咁婚嫁行业咧就唔知点解永远都系俾政府遗留咗嘅。咁、演艺界其实你突然间紧急咁样去刹停咗年尾呢个叫做黄金档期啦。咁相信佢哋嘅收入或者相关嘅措施咧，对佢哋嘅带嚟嘅影响咧系好大咯。 所以是停晒定系点咧？譬如以婚嫁嚟讲，可能就真系停晒啦。 嗱，婚嫁大部分都停晒，因为你晚市都冇咗堂食，就唔会再有摆酒啊，或者系点样咯。 仲有冇啲系仲做紧，但系可能都少咗好多工作量啊？咁 有部分咧，佢哋可能就改為譬如可能租你知一個新娘，可能佢哋都會租六七套衫咁樣啦。咁但係變咗可能佢哋淨係租咗一套褂，咁就完成咗之後做個斟茶儀式，咁就算咯。我聽到有啲婚嫁行業嘅反應。 你哋有冇聽到啲即係你哋個會嘅會員啦，有啲求助咧又？ 有啊，其實好多啊，我呢車個電話好似冇停過咁。咁咧其實都知道啦，喺過去4.0 嘅時候咧，政府推出咧係有包括自由嗰、那個叫做自雇人士嘅。好明確咁係自雇人士就會有7000蚊嘅補助啦。咁但係 你講喺保就業計劃係嘛？ 是啦是啦是啦，防疫抗疫基金的 4.0 的时候呢，咁佢好明確咁话俾大家听，自雇人士係会有7000蚊嘅。咁但係今次呢佢好含糊嘅。佢係摆咗喺演艺及娱乐事业界入面嘅叫做自由職业者。 冇错。 係啦。咁已经好多会员问啦，譬如传销嗰啲，佢话喂我唔系演艺娱乐界，我可唔可以申请呢？ 佢其實個寫法係咁嘅，我見佢就話，即係個措施名啦，就叫藝術文化界資助計劃，向個人藝術從業者及自由職業者提供資助。係 啦， 咁就究竟個自由職業者係咪要喺藝術文化界之下咧，定係其他咧？咁就有個疑竇喺度，係咪咁嘅意思啊？你哋 係啦，變咗好多人都好模糊啊！即係上一輪可能有啲做傳銷嘅，做保險嘅，佢哋都屬於自雇人士啊嘛。他哋都申請到嘅，咁但係調翻轉呢一輪咧，佢哋都好唔清晰，係咪可以申請得？ 會唔會照申請咧？但係你哋， 我叫佢哋嘗試照入咯，唔得其實都問題唔大嘅，可能係唔批嘅啫。但係你可唔可以即係其實我覺得可以明確少少，係話俾人哋聽，你係自雇人士或者係自由工作者都可以申請咯。 但整體嚟講，你覺得佢今次當啊，真係包括一啲其他行業嘅自由工作者啦，5000蚊嘅補助金，金額上面點睇咧？又 嗱，其實呢個金額咧係令到大家都好失望嘅。即係試問你話，如果一個停業嘅即係我哋有個會員求助啦，佢就係一個單親家庭，佢停工28日，咁佢係做一個化妝師嘅，咁佢即係坦白講啊，28日。攞5000蚊嘅補助金，如果住劏房都未夠交租啦。其實我真係好想叫計呢條數嘅官員出嚟試下，喺香港一個咁高生活指數嘅地方，用5000蚊攞住28日，生唔生存到？係好離地咯，我覺得呢個數額。 你哋希望係要幾多先至叫夠咧？或者定係一筆過啊？定係有其他嘅資助方式？你哋更加即係建議咧？ 嗱，其實我哋咧好希望政府咧可以對相關受影響嘅從業員啦，發放一次性嘅10000蚊嘅撥款啦，咁作為一個緊急嘅援助金先啦。咁另外咧，希望佢係每個月可以發放受呢個停業影響因為真係有啲失業啊。咁譬如其實我哋呢行咧比較特別嘅，我哋嘅自由工作者大部分啦，都真係靠年尾呢個黃金檔期。咁年尾之後，可能要去到4-5月先有嘢做嘅。咁我哋希望啦，係佢哋平均收入嘅一半啦。即係全年嘅平均收入一半啦。咁上限可能9000蚊。咁希望可以發放到6個月咁樣咯，叫做當係一個緊急失業補助金咁樣咯。 但成日話自由工作者要證明佢哋嘅收入，可能都有少少難度，係咪咧？ 其實唔難噶。咁譬如我哋自由工作者好多都住公屋噶，公屋都要提供入息證明噶。咁其實佢哋會用翻一啲譬如全年度嘅收入去除翻12個月咯。因為其實真係呢個年尾咧，你突然間緊急煞停，你好似展覽美工嗰啲行業，我哋有位工友都向我哋反映，哇幾場嘅突然間嘅藝發局嘅表演又冇咗，有個咩繽紛唔知咩活動又冇咗咁樣，變咗佢哋預先準備咗嘅嘢已經冇咗啦，可能只係收到少少訂，咁但係用嗰啲訂金已經準備咗佢哋要做嘅嘢，咁變相佢哋係冇錢落袋咯。 OK， 你哋下一步會點咧？你哋作為分會嚟講， 其實我哋一路都跟進緊，好希望可以約見到勞福局同勞福局直接對話啦，咁反映翻一啲工友嘅意見啦，咁同埋都希望政府真係提出翻我哋呢群自由工作者。 咁因为其实首先佢要承认咗我哋有呢个工种出现先咯。 嗯 ，OK。 系啦，咁提供翻一啲长久嘅保障俾我哋咯。因为其实喺好多地方啦，对我哋自由工作者或者系灵活就业人群呢一种工种已经系有一个好大嘅保障噶啦。但系喺就算中国都已经有噶啦。 OK。明白。 咁但系喺香港相反一个咁先进嘅国际金融城市里面，对我哋呢一群人系好似暂时睇唔到有咩保障俾到我哋咯。 嗯 ，OK， 好啊，唔该晒黄思乐，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希望整体对于一啲自由工作者，佢都希望可以多一啲嘅保障，尤其是喺呢一波疫情之下。黄思乐就系服务业总工会自由工作者分会主席嚟嘅。休息一阵。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疫情啦，除咗有 Delta 嘅不明源头嘅个案出现啦，另外亦都有一个 Omicron 喺检疫酒店嗰度出现嘅情况，而呢个 Omicron 嘅变种病毒咧，亦都同过往一啲传开嘅嗰只 Omicron 咧又有啲唔同嘅。整体呢一个疫情啊，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有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亦都系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孔凡毅教授，早晨。 早晨， 早晨啊，孔凡毅教授，先讲23岁呢、这个宠物店女职员啦，就有 Delta 嘅变种病毒嘅。点睇今次呢个情况咧？佢系不明源头个案，咁亦都有经过基因排除啦，发现佢同即系最近嗰、那个喺香港发现嘅 Delta 嘅个案都有成17个嘅，即系嗰、那个基因突变啊，都即系话应该唔系同源嘅。咁点睇今次呢、这、一个个案咧？ 我谂呢个个案嗰个源头咧，暂时都系不明啦。咁有机会就系其实可能系早前比较早啲，可能系讲紧两星期前或者再早啲嘅时候嘅一啲嘅外来输入嘅个案，可能系即系所谓系走漏咗啦。咁变咗咧就系、是、有机会就呢一个嘅病人咧，就系、是、透过呢个嘅途径系感染到。咁另一個可能性當然就亦都講過，會唔會係喺嗰個即係、就是、個寵物店嘅寵物係帶有呢啲病毒啊？咁亦都係即係衛生署亦都係做緊一啲嘅即係幫佢哋即係動物做緊測試嘅。但係呢個就比較低啲嘅機會。 嗯， 因為如果嗰、那個動物有嘅話咧，其實嗰個寵物店其他員工咧應該都會受到感染。就唔會淨係呢一個個案， 所以你估計應該係一啲輸入個案，佢喺檢疫期間檢疫唔到，入咗社區而走漏咗。如果佢係咁嘅話，換言之，即係可能社區有啲 Delta 嘅傳播鏈喺呢段時間都出現。 我哋唔排除有咁嘅可能性嘅嚇。咁但係留意翻咧，就係、是、因為依個應該係再早前嘅，咁所以如果冇一啲嘅個案係即係真係揾到嘅話咧，咁呢、這個傳播鏈可能已經係斷咗噶啦嚇，因為而家基本上嗰、那個、那個主流病毒都係 Omicron 啦，咁所以Delta 嘅病毒咧，其實係嗰、那個傳播性咧係冇 Omicron 咁好嘅話咧，其實好快就會係俾 Omicron 嘅病毒咧係取代 嘅。嗯，有冇機會係呢一個 Delta 嘅傳播鏈傳緊，但係因為佢病徵比較冇咁明顯啦，可能咁可能亦都令到佢到而家先至發現到咁，係咪咁樣咧？ 其實有幾個可能性嘅，即係第一就睇翻本身嗰、那個寵物店嘅員工嗰、那個病人有冇打疫苗啦？如果打咗兩針疫苗，其實又有即係相對嘅保護性啦。咁第二就係佢嗰個接觸佢嗰個嘅源頭，可能本身亦都係冇乜病徵，或者佢個病載量係好低啊，因為可能已經係經過一段時間嘅檢疫，咁係所謂水味啦。咁、本身嗰個帶有個病毒都係偏低，咁但係佢就不幸感染，即係傳播到咯。咁所以整體嗰、那個可能 嗰、那個病載量都係低嘅，咁所以變相咧亦都減低咗嗰個傳播嘅風險。 你點睇呢個 Delta 不明源頭個案對社區帶嚟嗰個風險？又因為加埋而家有 Omicron 啦，對於農曆新年之前或者年初四之前係咪可以斷到啲傳播鏈？又點睇咧？ 我諗 Delta 呢一個嘅就相對會，我相信係會好快會斷到個傳播鏈嘅，因為本身嗰、那個即係如果時間上睇翻咧，其實嗰、那個整體嗰、那個。病載量啊，即係病人嘅病載量應該就係偏低， 嗯， 同埋已經如果講緊係超過兩個星期咧，其實嗰、那個如果都揾唔到，即係嚟緊呢一兩日揾唔到再有其他嘅個案咧，其實呢個傳播鏈應該就會係斷咗， 嗯， 咁所以嗰個風險相對地低啦，較 Omicron 為低，同埋我相信就會係即係如果你話過年應該農曆前就應該。已經會找到這些個案，如果找不到其實這個的傳播鏈應該就會斷了。 這個就是說 Delta， 但連埋 Omicron 體整體整個疫情，農曆新年前或者年初四之前有沒有機會斷了傳播鏈呢？ Omicron 這個就很視乎再沒有一些外來輸入的個案或者真的即是somehow真的傳了出去如果真的可以基本上是找到了这些的接触者或者这些其他的第四、第五代的病人的话呢那其实就应该是可以有机会呢在农历年前是或者农历年前后呢是可以断了这些传播链。 那 我相信因为大部基本上所有的来的航机已经是熔断了那所以这个外来输入的机会其实就更加是低的。 嗯，检疫酒店嗰度啦，而家就怀疑喺房间之间有啲嘅交叉传染啦，咁亦都见到有一个巴基斯坦嘅女士啦，咁佢就而家接触咗有九名嘅密切接触者咧，都系有初步阳性嘅。点睇呢一个传播程度咧？一个人就可能已经话去到成九个嘅传染咯。点睇今次酒店呢一个情况？ 其实呢个我是知道的因为 Omicron 的变种病毒其实个传播性是非常非常之高。咁佢嘅是可以好短嘅时间譬如讲緊喺20分钟之内一个近距离嘅接触尤其是如果你冇戴口罩或者戴得唔好嘅话呢嗰、那个传播嗰、那个传播就会发生到㗎啦。咁所以基本上个关键在于就係嗰、那个个检测同埋检疫嘅嘅時間咧，一定要係好做得好足夠啦嚇。咁、如果係盡量都係希望咧，係喺檢疫嘅時間咧，已經係捉到呢啲嘅個案，咁就基本上就可以防止佢係完咗檢疫之後咧，係再有係傳播嘅風險。咁、當然另一樣嘢就係嗰、那個相對地，如果完咗檢疫先正係即係廿一日之後先正係傳播出嚟嘅機會咧。其實是相對地細嘅，同埋咧嗰個嘅病載量應該亦都好低。咁同埋另一樣嘢咧就係Omicron 本身嗰個嘅潛伏期係相對地短嘅，咁、所以應該咧就會係廿一日之內咧絕大部分嘅個案應該都會係捉到。 但今次嘅關鍵就係佢喺檢疫之後喺即係屋企期間先至係檢測到阿陽性，而亦都懷疑喺酒店檢疫酒店入邊係感染啊嘛，就唔係話佢喺檢疫期間捉唔捉到嗰樣嘢，喺個檢疫酒店個環境可能影響啊嘛。呢一個個問題或者個酒店應該再點樣處理，係防止再有類似嘅個案出現 咧？嗱，其實你排除唔到本身佢係即係。有機會係本身佢自己感染咗啦，但係可能佢嗰、那個相對地係嗰、那個嘅係檢疫完之後先仲帶有病毒，咁呢個比較少見啦。咁如果係喺個酒店入面咧，咁我相信就同酒店本身嗰個嘅譬如佢一啲嘅換氣啊，又或者係佢本身嗰個嘅感染嘅控制做得好唔好啊？咁呢啲我相信係需要做得更加好，同埋嗰個監察更加要嚴密嚇。咁同埋嗰個通風個系統要做得好，換氣要做得好。咁同埋喺呢方面咁先正會係防止到咧喺個酒店有一個爆發嘅情況。 而家話呢個女士引致嘅九名密切接觸者初步陽性啦，而呢啲密切接觸者亦喺社區嗰度都出現咗四至五日嘅啦，咁、那個風險有幾大咧？同埋話呢一個 Omicron 嘅病毒咧，就係叫做 BA.2， 就同過往嗰只 BA.1 傳開嗰只咧有唔同嘅，檢測上又再難啲嘅，追蹤工作係咪有困難咗咧？如果有呢一個叫 BA.2 嘅 Omicron 病毒喺度傳嘅話， 其實個做法都係一樣。即係你係要俾個病毒行先，換句話講咧，就係、是、你一定要係追蹤嘅時候咧，其實係已經講緊係要好即係要 100% 係追蹤曬。咁要好靠嗰個嘅即係即係衛生署嘅人員咧，係一路係要追曬咁多個密切接觸者，佢所有去過嘅地方，你都要係追到。咁同埋你一定要俾佢行先一檔，即係你預咗佢嘅接觸者嘅緊密接觸者咧，都有機會感染。咁、你然後全部去做檢測嘅話咧，咁就有機會係行先一步，咁你就可以快嘅時間咧，係防止佢再傳開去。 但估計個評估，你哋評估個風險係咪再高啲啊？呢、這個有啲人形容為隱形版 Omicron 啊嘛，呢、這個 BA.2 啊。 其实一定系风险一定高嘅，就算你系就算你系 BA.2 或者 BA.1，其实你都系高嘅，因为本身个传播性系佢嘅一样系好高，同埋个做法都一样，基本上系要要 100% 系去追踪晒，一个都唔可以走漏。咁同埋你系要再先一步，换句话讲就系、是、佢下一代，即系佢密切接触者嘅接触者，你都要追埋。咁、你做埋嗰个检测咧，咁你就可以。是預防到咧，係再有其他嘅，即係走漏咗，再係傳播出去。 OK， 嗱，我另外我就想問一下關於細路仔打針嗰度啊，而家就話聯合科學委員會即係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下嗰、那個啦，就唔反對將新冠疫苗嘅接種年齡咧下調到5至11歲，咁就講緊譬如打伏必泰咧，就係、是、打三分一兒童伏必泰咧打三分一嘅成人劑量啦。咁呢、這個見之前同教授做訪問咧，你都講到話即係都應該要獲得呢個輝瑞批准先至實行啦，否則就即係未能夠有足夠嘅理據支持啦。如果有一啲副作用發生嘅話，都難以去處理嘅。但係而家有今次有個咁嘅建議出嚟啦，你點睇咧？ 其實呢個建議係正確嘅，因為基本上我哋知道咧係喺英國或者其他地方咧，其實都係有嗰個兒童疫苗嘅短缺嘅。咁所以咧就呢一個係慣常嘅做法，係抽針三分之一。咁亦都係科學上啊嘅做法，亦都係係正確，同埋亦都好容易係做得到。咁、所以只要係有一個好分開嘅獨立嘅中心去做呢樣嘢啦，咁同埋有訓練咗啲即係藥劑師啊，同埋護士係專責係為兒童嘅伏必泰接種嘅話咧，咁呢個就係應該好容易做得到。咁第二就係亦都係。希望可以，譬如有一啲嘅至少有啲外展隊，唔單止係接種科興，亦都可以接種伏必泰，咁亦就可以好短時間咧，係增加嗰個5至11歲嗰個疫苗接種。咁安全方面亦都係唔需要擔心，因為本身個劑量係三分之一啦。咁亦都係科學委員會同埋專家委員會都建議咧，係12個星期隔開咧先定打第二針。咁所以嗰個整體嗰個安全性係唔需要擔心嘅。 就係咪話有副作用難以處理啊？之前有講呢一樣嘢。 副作用其實就唔會容易難處理嘅，因為基本上都係同一個嘅機制去做嘅啫，即係都係會。如果真係有一啲嚴重嘅副作用咧，都會係俾翻我哋嗰個嘅臨床事件委員會去處理。咁但係因為嗰個劑量三分之一，同埋都係打所謂打大比咧。咁整体嗰个安全性系非常非常之高。 OK， 好啊，唔该晒孔凡毅教授，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孔凡毅就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亦都系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嘅成员嚟嘅。头先同我哋讲到一啲 Omicron 亦都有，而家话 Delta 都有源头不明嘅个案啦。咁啊，大家都密切留意住啦。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再见。